现。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赵明出生在东北齐齐哈尔克东县的一户贫穷家庭中，母亲因为患脑梗瘫痪在床，父亲是一个做腐乳的高手，有家传秘诀。作为一个制作腐乳的个体户，日子本来应该还过得去，可当母亲瘫痪以后，父亲似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没有心思也没有情绪在做腐乳，这使得他的一大批顾客感到遗憾。父亲偶尔也做一点腐乳，那是给家人当菜和给自己下酒用的。父亲开始酗酒，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他说他只能借着一点酒力才能照顾母亲，否则自己也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形下，家中的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被父亲卖掉换酒喝了，等到能卖的东西都被卖了，小店的老板再也不愿意给他赊账了，他就成天躺在床上不起来，仿佛也瘫痪了一般。但只要有酒喝，他立马就精神起来。赵明天资聪明，还很有孝心，但他读完初中后，家中就无力让他继续上学了，家境没办法让他继续读高中，于是他只能到社会上去找机会。因此他认识了两个小偷，并很快学会了偷的技艺。但让那两个小偷不解的是，小赵偷东西是有选择性的，他除了偷一些吃的东西以外，主要是偷药品和酒。那两个小偷不知道小赵为什么要冒险偷这些不值多少钱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小赵的母亲需要药，而小赵的父亲需要酒。赵明终于被抓住了，那一年他恰好17岁，恰好够判刑，他被判了三年。监狱里的看守见赵明聪明伶俐，所犯的罪也不大，就让他和一个40多岁的犯人住在一间牢房，并要求赵明照顾好这个犯人。这个犯人因为盗窃国宝和走私文物罪被判了20年。由于这个犯人特别有钱，知识面又极其丰富，看守对他另眼相看，他也时不时和看守聊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还悄悄塞给看守一些钱买烟酒。慢慢的，他和看守之间的关系就密切起来，有个别看守甚至称他为老大。此人绝顶聪明，却体弱多病，因此他深知自己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间牢房。他看上了赵明的聪明和悟性，便时常和小赵聊天谈文物，教小赵文物鉴定、收藏和买卖的方法。尽管在牢房里看不到文物的实物，但凭两本介绍古玩的书和老大细腻详尽的讲解，赵明的心中也大致有了一些意象和概念。三年后，赵明刑满释放，临走前，老大给了赵明两个电话号码，让赵明抽时间去北京找他们，并且强调这是赵明的一条活路，说不定还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赵明回家后，母亲已经去世，父亲照例喝酒，不过他重新开始做腐乳出售，还开始自己酿酒。他的酒酿得极好，不过酿得不多，很少出售，收支平衡，刚好够他自己生活。赵明在家待了几天，向父亲要了一点钱，说是要去北京做大事。他父亲只好苦巴巴地挤了几十块钱给他。赵明到北京后，立即给那两个人打了电话。这两个文物贩子见是老大推荐来的人，分外热情，表示以后可以带着小赵一起玩，并借给了赵明一笔小本钱。就这样，小赵进入了文物贩子的圈子，日夜辗转在荷花市场、朝内小街、琉璃厂、报国寺和潘家园之间，只要是古董他都收，纯粹是个做杂件的，只要有钱赚就做。因为缺乏经验和眼光，亏买亏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幸亏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假货。两年下来，赵明居然也赚了五六万块钱。赵明觉得有点出息了，决定回老家去看看父亲。父亲见他回来，高兴得直抹眼泪，特意去买了瓶好酒，炒了两个菜，要和赵明一起喝。当父亲到厨房的一个黑乎乎的瓮里去加豆腐乳的时候，赵明眼中一亮，觉得那是不普通的瓮。他走过去问父亲：“爹，这个瓮是哪来的？”父亲见他问得奇怪，不解地说：“这只瓮一直在我们家呀，怎么你没见过？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在我们家了，还是你爷爷去世那一年，我们替你爷爷挖坟就挖出这个瓮来。你不知道，用这只瓮做出来的腐乳特别好吃，别人以为我做腐乳有什么秘诀，其实秘密就在这只瓮里。爹，你能不能把腐乳腾出来，我想看看这只瓮。”这好办，反正里面的腐乳也不多。赵明用清水把瓮洗了两遍，仔细看了一通，又用力掀开瓮的底部看，见瓮底上刻着几十个字，赵明也不认识。他想了想说：“爹，这只瓮可不可以让我拿走？”“废话，家里东西都是你的，你都可以拿走，不过以后我再做腐乳就没有那么好吃了。”赵明拿出两万块钱给父亲：“这些钱你先拿着用，以后啊不用做腐乳了，我养你。”父亲骤然见到这么多钱，顿时懵了，停了半晌说：“你不是又干那种交易了吧？”“哪能啊，我现在在做古玩生意，正经生意，你放心，你的这个瓮可能是一件古董。”“哎呦，那你赶紧拿去，放在我这儿别弄坏了。”赵明在家里待了两天，就带着那只沉重的瓮回到了北京。他先是找了那两个古董贩子看，一个说可能是个鼎，一个说可能是个立，瓮底的文字他们也看不懂，于是分外想念老李的老大，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青铜器。然而走私青铜器是要犯法的，他们谁也没有本事把这件东西运出去。他们费了很多脑筋，最后他们想到老大还有一个师弟在深圳，要联系上他就肯定有办法。他们最终联系上了老大的师弟，一个星期以后，老大的师弟赶到了北京，自我介绍姓车。赵明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知道有人姓车的，赵明原以为老大的师弟又是从深圳来的，一定是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没想到一见之下，车先生就像是一个最普通的渔民，一脸的苦相不说，还特别显老。车先生做生意倒是干脆，他一见那个瓮就说：“这是一尊鬼，西周的东西，是件难得的好东西。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就是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之后铸造的厉鬼。”赵明一听是这样的宝物，兴奋地说：“如果车先生对他感兴趣， 肯出多少钱收藏它呀？啊，最多10万块。这样的东西说起来算国之重器了，怎么才值10万块？这件东西是国宝，在国内是没有人敢用来交易的，一不小心就要被国家没收，说不定还要判刑。这样的东西只能靠冒险走私到国外去，但这个风险太大，我也不知道通过我的渠道能不能把它走私到国外去。万一走不成，我就只能当作一块废铜那样看着它。我最多出10万，万一我把它搞出去了，那是我的运气，万一被抓了，那就算我倒霉，所以我只能出10万块钱。你卖不卖赶紧说一声，我这个人做生意就喜欢干净利索。深圳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赵明沉默了一刻，但这一刻在别人的眼里实在是太漫长了。默了，赵明说，10万块，成交。赵明拿到这10万块以后，他开始不满足这样的小贩倒卖，他瞄准了正在兴起的拍卖行，经常独自一人到拍卖行里去看行情，直到遇见方有根。他想不到几年前那个住在益民旅社的篾匠居然给他接上了一幅巨幅黄宾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一连下了几天秋雨，连秋天也变得湿气弥漫。这天下午，喜欢干净乃至近乎洁癖的黄文老婆再一次开始拖地板。黄文在为小说的情节发展发愁，正拖着下巴望着窗外搜肠刮肚。突然他老婆从卧室冲出来，脸色煞白地说， 坏了，我刚才一拖把倒到床底下，听到砰的一声响，我忘了床底下还有个花瓶，把不定啊是把花瓶打烂了。 黄文一听大惊失色，赶忙冲到卧室里匍匐到床底下，伸手一摸，刚触及花瓶就知道花瓶已经碎了。他把花瓶抱进客厅，打开几层毛边纸，只见花瓶已经碎成了5、6片。黄文阴沉着脸愣了半天，怨怒地对老婆说， 这么潮湿的天，地面上都要冒水了，你来拖什么地？ 黄文老婆心中知道闯了祸，嗫嚅着没敢吱声。黄文说， 你说你为了搞卫生打碎了多少东西，以前打碎的是自己家的东西还好说，这回打碎了别人的东西，你让我怎么跟有根交代啊？ 当初有根要把这瓶子放在我家里，我就说过不让放，害怕打碎。我记得他说打碎拉倒，反正是件仿品。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仿品现在还没有定论。如果是现在新仿的倒无妨，如果是民国时仿的呢，就值一些钱。万一是嘉道年间仿的，甚至是康熙乾隆时期仿的，按现在的行情可是值不少钱的。 这回黄文老婆意识到严重性了，带着哭腔说，那你说怎么办呢？黄文皱着眉头抽了2支闷烟，说， 但愿有根的假黄宾虹真能卖出去，到那时我们才能把花瓶打碎的事情告诉他，因为他那时很高兴，没准儿就不把花瓶打碎的事儿当回事儿了。这些碎片也要放好，好让有根看到实情，免得人家以为我们把花瓶卖了。 啊，我来收，我把他们放到五斗橱锁起来。 也只能这样了，我还要到肖大同家去借本书，上午就说好的。 黄文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到了肖大同家楼下，停了车往楼上看，一个纸团从楼上的窗户扔下来，恰巧砸在黄文鼻子上。黄文捡起纸团好奇地打开看，见是吴昌硕的一副花鸟。黄文仔细一想，终于想明白了，感情是肖大同 在访吴昌硕，因为访得不满意，气恼地把画揉成纸团扔下楼了。黄文扔掉皱皱巴巴的画，就去敲萧大同家的铁门。萧大同应声出来开门，把黄文让进客厅，请黄文坐下，给黄文沏了杯好茶，笑眯眯地问黄文，这么大的雨，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哎，一定得来，小说写不动了，缺资料。怎么想到要看印象派的书啊？小说里的主人公是个业余画家，对后印象派感兴趣，我对后印象派不了解，多少要了解一点才行。萧大同上楼去拿了两本书下来，一本是《梵高传》，一本是高更写的《诺阿诺阿芬芳的土地》，交给黄文说，你是写小说的，不是搞评论的，这两本书大致看一下就行了。行，我看完就还给你。哎，你一直在忙着画画啊？哦不，我一直在研究绘画理论，已经一年多没摸过画笔了。黄文一时有些愣怔，因为他刚才还被萧大同扔下楼的话砸中，他不明白萧大同为什么要说假话。他知道萧大同心机很深，也没必要点破他，于是抽了一支烟，喝了几口茶，就提出告辞了。萧大同礼貌性的要留他多坐一会儿，黄文说，趁着这会儿没有下雨，我要赶紧走。黄文说完就匆匆离开了萧大同的家。许多年以后，黄文还记得那个深秋的黄昏，几片枯树叶飘落到他家阳台上，他正打算去收拾枯树叶，电话铃突然响起，黄文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方有根的声音，语气兴奋而急促，成功了，成功了，大获全胜。什么成功了？你说慢点。哎呀，黄宾虹卖出去了，不是拍出去了，拍出了个天价，昨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都打不通啊！昨天我家电话线坏了，今天下午才修好。你现在在哪儿啊？啊，我刚下飞机，马上直接到你家去。约莫20分钟后，方有根提着一只旅行箱赶到了黄文家，脸庞通红，神色狂迷，像是喝醉了酒一般。他往肚子灌了几口茶，深深吐了一口气，然后说，那个黄明还真是有本事，他把那幅黄宾虹送进了鼎盛拍卖公司，结果啊，拍出了584万。黄文一下睁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声问，什么？你说什么？584万？对，584万。方有根说着，拿出一本拍卖图录，打开第一页，递给黄文。黄文一看，果然在那幅黄宾虹的下方，赫然写着584万成交的字样。这简直是个奇迹，让人不敢相信。你的钱拿到了吗？全在这里头，40万现金。看来异想天开这个词不能用了，要用心想事成这个词。你快喊上嫂子，晚上我们上最好的酒店，点最好的菜，一醉方休。不，你现在太兴奋，不适合到外面去喝酒，只能在家喝，咱们在我家吃个便饭。说着黄文就吩咐他老婆去买两个卤菜，自己下厨房做了一个鱼头火锅，菜很快就端上了桌，两人开始喝酒。黄文老婆没有上桌，加了菜坐在沙发上，任方有根怎么请都不肯上桌。黄文和方有根对饮了一杯，黄文说，那个赵明啊，这一次可是赚疯了。他确实赚了不少，不过他也花了不少。首先啊，拍卖行10%的佣金他必须付，还有据他说，拍卖行的7个鉴定专家对这幅画都拿不准，赵明把每一个鉴定专家都打点到，每人20万，140万就出去了，真看不出这个赵明这么神通广大。黄文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有根，趁着酒刚开始喝都没醉， 我叮嘱你一句，这件事儿到我这儿为止，千万不能再告诉任何人。告诉别人也没关系，这是我的本事，他们能怎么样？你想啊，你的这条线一头连着照明，一头连着叶之影，你在中间，你只要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下去，有赚不完的钱。俗话说闷声大发财，你没听说过吗？还是哥想得远，我谁也不会说。来喝酒。俩人你敬我，我敬你，渐入佳境，接着就微醺了。方有根突然拿出3万块钱放到桌上说，这是你们的回扣，上次给了你们1万，加起来是4万，刚好是10%。黄文老婆插进来说，这个钱我们不能要。为什么？这是行里的规矩。黄文老婆犹犹豫豫地说，这个是这样的，你呀，放在我们家的那只花瓶被我打碎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交代。啊，花瓶打碎了？怎么打碎的？黄文开始叙述，把事情的原本情状说了一通。见方有根将信将疑的样子，就说，来，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连干3杯。方有根的心思还在花瓶上，稀里糊涂地喝了3杯。黄文就起身到卧室的五斗橱里，把那个花瓶的碎片拿出来铺在桌上给方有根看，又说，你看，真是过意不去，我再敬你一杯表示歉意。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酒后失去了理智，他告诉许一丁自己创作出了绝世名画。方有根阴差阳错得知当时鉴定画作的具体细节，他认为赵明欺骗了自己。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3年5亿起稿，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5000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在爱他